恒生指数报19763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8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6升9.4，恒生中国企业68.48跌4.6，阿里巴巴88.25跌2.1，美团171.1升1.1，盈富基金20.28跌1.4，港交所334.4跌6.8，友邦保险75.5跌6.5，比亚迪股份283.4跌5.4，药明生物71.7升1.95，快手70.7跌1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9.451，瑞士法郎8.23，澳元5.442，加元6.077，新西兰元4.919，欧元7.9773。每百日元对港元5.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2点，跌280点。港金报16,4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5.54美元，卖出176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石荫的童子街有水管急收，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线这一段仲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和忍让。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雀绿街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去尖沙咀、林锦公路加道里上斜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亚冠杯16强对决，一起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16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起参杰志。阿乐阿达 阿里快伸手臂。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曾同谋负重吗？ 子才发光到远岸。 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晴朗时同映后阳光， 无用看得多才信， 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心 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要用未来答辩，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遇见，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心念，孩子望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 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有新版本，前的 Warm Version 主唱有曾比特、泳儿、陈明喜、卫斯、洪座星、严明希、谭嘉仪、曾乐彤、陶玉伦、姚卓菲、 Ellie 艾妮和陈伟璇的。 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地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在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8月18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 犀利啊！星期四我哋 又犀利 一个开场， 又犀利啊！你 有咩嘉宾啊？你今日 有啊，伟善、陈伟善、Kira， 耶、yeah ， 系啦，咁啊，带嚟佢嘅新作品一个傻瓜一个哑啦，即系直头就系形容紧我哋苏东音乐呢个主持嘅阵容啦。 你哋嘅 好嚟嘅，你系傻瓜嗰个啦， 咁你系哑嘅， 我宁愿做哑嗰个， 我宁愿做傻啦，我做电台，我宁愿系傻啲个 character， 我哑点做电台啊？ 咁啊，转头即系六点钟会听到陈伟善嘅访问，亦都讲下即系佢加入新公司出第一首歌，即今年的发展是有什么的打算，有什么路向呢？转头六点钟听他出现啊、嗯。 今天怎样，你想分享什么？你的阴阴嘴笑，你的样子衰、啊。 不是，我想起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呢，即最近呢，即你都知道，因为即不论公事也好，私事也好，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透过短信去覆人哋啦，或者同人哋溝通噶嘛，即係你知，因為我而家有啲怕，雖然我以前舊底咧會有啲做公事上啦，從公事上去講，有啲人話打電話俾對方係有禮貌嘅一個行為嚟嘅，咁但係即係由於我哋而家嘅工作性質關係，有好多時候唔係好方便聽電話啦咁樣，咁於是乎其實有好多人都會開始習慣係用短信嘅形式去同我溝通。咁但係就問題出嚟啦，因為你都知道好多人呢而家 send message 真係好懶㗎。 好多我哋之前都講啲輸入法啦，已經 係啦，即 係方法啦。 懶嘅其中一個部分，有啲人係用語音輸入啦，咁有啲人就尊重傳統，就鍾意打字嘅。咁但係打字又唔緊要喎，打字你咪好好地打囉。有啲人鍾意用拼音㗎。即係嗰個拼音嘅意思唔係打拼音輸入法，而係例如呀，例如好，佢会打 HO。 哦，呢、這个我都会㗎。 係啊係啊。听日咁样佢会 TING, 跟住 YUK 咁样。睇到你一头雾水啦。好似好懒咁，但其实你花嘅功夫仲多啦。可能有啲人好擅长拼音，我就唔好擅长拼音咁样。咁于是乎，同埋因为我点解会咁怕啲人用有时用一啲拼音嘅方法去同我沟通呢，我觉得係好容易出现一个沟通失效㗎。 嗯。 因为你好容易会get 错咗对方嘅意思。 因为冇声调喺度嘛。 冇，係啦，冇声调，同埋你都知即係广东话有好多同音字㗎嘛，係咪先。咁有时你都唔知佢到底嗰个拼音係解緊边一个字。唉，算啦，我讲 谂唔到例子， 我本身谂住唔讲嘅，其实不过好似都系要讲。 你直接讲嗰个就系例子啦。 我有一个好唔好嘅经历同埋体验啦，咁样就系话说，小弟即系曾经都年少轻狂过啦。 会 点 噶？ 咁即系你都知道，年轻嘅时候都会认识下唔同嘅朋友咁样。咁啊喺以前一个旧嘅工作地方咧，都有一个嘅认识咗一个朋友，就同我唔同部门嘅咁样。咁啊， 男仔女仔啊？ 女仔嚟嘅，女仔嚟嘅。 通常啲老婆 唔系男仔，男仔我都会去认识，咁女仔我都会可以认识。咁认识朋友好正常咯，你唔分性别噶嘛，系咪？ 想知道下啫，即系容易投入啊嘛。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你都知认识。耐咗咁啊，想即系可能深入去了解一下对方啦， 好即系你熟悉嗰啲字眼， 或者会倾多啲偈啦，即系好唔自觉嘅，即系你都唔自觉点 想 噶，系啦，都唔知点解会同对方倾多咗偈噶， 一定啱倾啦， 但系又好自然咁啊，会倾多咗偈啦。咁有一次咧，佢就系咁样嘅，佢就系因为可能佢嘅工作比较。嘅習慣係咁，或者可能即係你都知道，有時大學生做 project 嗰啲咧，好中意係用嗰啲拼音啊，夾雜住一啲中文字， 加油， 係啦，加油咁樣 ，GAYU 咁樣。 咁於是乎咧，有一次出現咗一個好強烈嘅溝通失效，就係話説講開工作嘅嘢咁樣，我唔知類似講話我要。好似我類似係同佢約緊一啲食時間去食夜晚飯嘅，咁、然後我就同佢講有一晚唔知邊一晚我要加班，我就食唔到飯咁樣啦。跟住然後佢就話：我覺得你 whole charm H O 跟住 C H A R M A R M， 跟住我話你係覺得我好 charm 問號，跟住然後。 我嗰一下个心卜卜跳啦，即系 哇，好主动啊呢一句， 都少人会赞噶嘛，系咪先？ 系啊，好少喺你身上出现， 都少噶，真系 仲要自己主动讲、 啊，即系好少人嗱。通常啲人会形容我系风趣啊 ，you are so funny 咁样啦，系嘛？好少人会形容我系 charm 啊， 可能你分而风趣幽默好 charm， 所以当下我都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嘅，我都特登要再问多佢一次，你觉得我好 charm？ 跟住然后喺个心卜卜跳咗五分钟，即系可能去做下嘢嘅时候，五分钟后先又复翻我 ，sorry，I mean 好惨，我意思系我觉得你好惨， 佢点样表达嗰个惨字啊？今次就 佢用中文咯。 哦、你识用中文一嘴用中文啦、啊，师傅。 唉，算啦，都冇得怪佢嘅。 有冇即刻 多咗咯？ 即刻掉咗啊！个人。 又唔好啊，咁样即系都冇期望冇失望咯。 咁所以就冇再约佢餐饭啦，然后。 系啊，同埋我以后都唔会再用，即系我不嬲都唔中意用英文拼音嚟打中文嘅。我你好地地打中文，你又打中文，有笔画系嘛，有书有得手写，我唔明点解啲人系要用英文嚟拼音打中文嘅。 快啊嘛，唔使学输入法啊嘛。我以前大学有一啲同学系咁噶，但系呢个系佢哋。以前中學咧習慣嚟嘅，即係你嗰班朋友全部 send message， 佢嗰時好正啊，佢仲要用咧嗰只咩係咪有隻叫 blueberry 嘅電話？ 哦，係啊係啊， 即 係 成個 keyboard QWE 成個係 啊係啊，成個 keyboard 帶咗出街， 好大部噶嘛。 人哋嗱專做愛嚟做公事復公事都好中意用嗰部嘅。 係啊，佢就係嗰段時期都唔知係咪興啊大學嘅時 候。哦， 係 啊，嗰陣時你冇得用手寫啊嘛，因為 嗰時都仲未有語音輸入，十年前 未有智能手機，唔止啦，應該 有智能手機有 十幾年前 智能手機有，如果我哋大學一二年。十年前咯， 好初代嗰啲啦，即系未咁智能啦，啲智能手機， 但已經係即叫做佢薄薄地咁樣拎出嚟幾好睇咁樣，咁咧就嗰個同學女仔嚟嘅，咁佢又好中意用呢部，咁而佢亦都係。就是用頭先嘅嗰種語言啊，係、 哦、 啊，加油，好慘！ 呢一樣 好似係 link up 呢一種嘅講法，應該係當個年代嘅產物嚟嘅。可能而家你問翻啲年輕啲嘅小朋友啊，可能大學生，可能佢哋都唔會噶啦，因為你冇咗嗰種用嗰一隻手機嚟打字嘅方法啦嘛。 係啊，因為嗰隻如果因為嗰隻我唔知有冇應該都有筆畫嘅，但係因為最方便 你 用 支筆出嚟咯嗰陣時。 係啊，即係嗰隻型號你 QWE 嗰隻鍵盤，你一係打英文，一係就打即係倉頡，可能你要按翻好似電腦 keyboard 嘅嗰種打法咯。咁所以佢就好自然就係打嗰啲，同埋我唔知係咪以前啲同學好多 ABC 咁嗰啲，我唔知啊。 可能係啦，唉，講到好遠啦。總之我。其实今日想讲嗰样嘢就系以后咧，即系打 message 嗰个人麻烦，你谂清楚，你打出嚟你自己睇一次，睇下有冇问题，唔好令对方有一个误会嘅空间喺度，好唔好？第二睇 message 嗰个人，唔该你唔好自己咁自大啊吓。 系咪即系讲自己啊？ 冇， 系咪你 啊？冇咁谂过，我都话我自己系冇信心，所以我先要反问佢一句啫嘛。早知我唔问啦， 因为我遇到呢啲我 get 唔到嘅信息咧，我唔会反问噶。我尽量尝试用方法理解咗佢，然后搭一个我觉得最安全嘅位 置。 系，如果唔系咧，就直接 skip 咗。 咁你个人精明啊嘛，点似我厚面皮啊？ 冇啊，你知啲嘢冲咗出嚟咧，翻唔到转头噶。你明啊？你知啊？ 所以而家我咪翻唔到转头。 因为我 send message 系好，即系点讲？我系会好小心嘅，即系手快打多咧，有其。譬如我呢排咧，啲手指咧搣到烂晒、损晒之后咧，佢 detect 唔到我只手指啊！你叫我搣損咗嘛？ 好彩你唔係用指紋解鎖啊！ 我嗰日去攞身份證嘅時候，我手指公撳佢冇反應 嚇。 佢話：我見到你手指損咗，你換另一隻啊咁。即係嗰啲嚟嘅，所以撳起 keyboard 上嚟咧係完全 都麻煩啲嘅。 唔好啊咁啊，咁啊 唔好咬手指啊！ 所以我每一次其實打完咧，我 send message 反而真係會 proofread 嘅。即係你真係唔小心咧。 如果個個人好似你咁好，咪好咯。即係嗱，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公平去講啊。即係平時大家傾下閒偈咁，我諗冇乜 所 謂。公事真係麻煩，大家唔好咁樣做啊！真係好容易令人 唔会 唔会啊，无端端 唔会大料啊。 讲紧公事，突然之间女仔嚟讲，哦你好惨啊，咁你真系 可能又会系另一个故仔， 另一个故仔噶啦嘛。但系另外有阵时，譬如工作嘢咧，我系中意打字嘅，即系讲电话都难嘅呢、這个世代。除咗头先你讲话，因为唔方便接电话咧，就系、是、你如果要有一啲叫做约日子啦，即系我哋有时都要啦。 系 其实。send message 最好，因为你有 black and white 咧，你可以 check 翻， 你可以 search 啊嘛，你可以搜寻到个记录啊嘛。 系啊，你可以 search 翻，譬如今日呢个日子，你想 check 听日有咩工作，你 search 日子，你可以 check 到有冇啲嘢咧入漏咗嘛。 系系。 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嘅话，你冇写，即系写漏咗，或者张纸唔见咗就冇啦。 系啊，啱啊啱。 而最惨嘅事就 voice message， 千祈唔好口头讲 voice message 约嘢嘅话咧，你要揾翻究竟边一日。你唔会认得出嗰个 message 系讲咩，你真系要逐个听噶。 系 呢个系最难处理。 所以成日网上边都有嗰啲噶啦，你睇嗰啲社交媒体都好中意流传嗰张图，就系我讲过几多次唔好录音俾我啊嘛。 系啊，或者嗰啲几秒嗰啲，好啊唔该嗰啲咁咧， 录完其实劲多余都唔知讲嚟做乜。 咁不如打 OK 啦。咁 啊，冇办法，呢、這个世代就系有好多一啲无谓嘅资讯会唔小心即系惯咗收晒大家讲咗出嚟咁样咯。 系啊，除非。对方开即系对方开启用 voice message 呢个方法， 系 咁我就会跟咯。如果唔系嘅话，好笑我真系打。 唔系，同埋一系你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建基于你对嗰个人好有信心啊。佢嗰个人嘅记性你知道系非常之好嘅。你讲一次佢系就记得噶啦，或者佢过目不忘嗰一种人嚟嘅。 同埋因为我知自己系咩人啊，我知自己就系嗰啲如果冇写低咧，我会 miss 咗嘅人。 系啊， 所以我唔会用相同嘅方法对人啊。我知录 voice message 俾我都惊人哋好似我咁唔记得咗啦咁。同埋我有一个习惯，我录完 voice message 会听翻嘅。 系系，我自己都会啊。 你有冇？ 我自己会听一次，因为我惊自己讲漏咗、讲错咗，或者可能录音嘅时候录有啲咩问题，可能冇咗橛咁样啊嘛。 你知唔知有人话我自恋、啊？曾经有人见我听翻自己 voice message， 话你做乜咁自恋咁黐线，听翻自己讲嗰啲咩咁？ 佢系咪觉得因为你觉得自己把声好好听咁样？即系你会听翻自己做节目嗰啲嚟嘅，原来咁样。 定系因为我听紧嘅时候嗰个样太衰啊，即系有种好陶醉嘅感觉。 我觉得呢个机会大，我觉得最主要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应该系你听嘅时候，因为你系会嘅。你平时咧个人 系咩？ 唔集中或者可能唔知个人去咗边嘅时候，你个表情系有啲古怪嘅。 系点？ 有 时我真唔知喎。 同你同一间直播室咧，或者同一间录音房嘅时候，我都会有啲恐惧嘅。 点解啊？ 因为你嘅表情真系令人好不安。 即系有啲咁嘅嗰啲死即系死 嘅。系啊系啊。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话每句都像插画，精你中说吧，瑰丽印象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遇到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 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呢首歌真系好适合送俾波星啊 ，Frankie 叶 FF。 一部平板电脑令四肢伤残嘅陈利峰可以再次夹 band， 仲带佢走入社区接触不同人士。 四通八达主持邱艳。 而何艺昇老师的耐心指导就为智障的林卓瑶打开了另一片天空，请继续留意他们的故事。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54宗新冠病毒确诊，六间院舍有个案。小西湾南湾半岛三座下午五点起被当局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0: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大约中午12:00完成行动。任何在8月12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南湾半岛三座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都需要在8月20日或者之前接受强检。劳工及福利局设立热线电话67965242和67989940，由今日下午五点起运作，俾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和求助。社会福利处亦都会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协助。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台湾民众和港人怀疑被骗到东南亚之后失联的事件，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正在度和驻在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积极查找并解救相关人员。汪文斌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领事保护工作，全力维护包括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他提醒中国公民警惕境外网络虚假招聘信息，严格遵纪守法，确保人身安全，及时举报有关涉诈骗涉赌的信息。他又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新西兰奥克兰发生行李箱藏尸案，一个家庭在网上拍卖会投得的废弃行李箱中发现人类遗骸。警方证实遗骸属于两名儿童，相信已经死去多年。调查人员说，两具尸体被收埋在两个大小差不多的行李箱里面，估计已经存放了至少3至4年。两名受害者介乎5至10岁，未确认身份。新西兰警方相信凶手已经离境，正是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展开调查。警方又说，投得行李箱的家庭是在一个的网上拍卖中购入那批来自一个废弃仓库内的物品，事前完全不知情，重申这个家庭与凶杀案无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天桥近平石村。

实在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遥远的一边，有没有习惯或惊扰，化作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妄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歌名就好像一种关心打招呼的句子一样。听个 Blaster 的新歌叫做《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就是这些不中想起一些曾经同你 close 的人会令到你出现季节性的抑郁。 Got a tinkling pain building in my vein, I'll be saying okay, there's toxin falling in the heart rain, I'll be saying alright, if anyone comes into your life, it's bound to leave you.That's how youth has put me through, treating me like a fool. Stay away, getting disassociated, just don't want to say, so I go. You know you just gotta fade away, when things are complicated, and you're just feeling suffocated, why can't I say, I'm feeling not okay.Sirens killed a lot of pies. Yeah, we keep our motion before we get poisoned. The future reflects what we have in mind. Keep our motion before we get poisoned. The future thrives on imagination. Stay away, getting disassociated. Don't know what to say, so I go. You know you just gotta fade away. When things are complicated, you're just feeling suffocated. Why can't I s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but okay. Feeling not okay. You should be my saving grace. Shine a light until my heart feels safe. And through this ain't nothing I can. Let me be my saving grace. Learn the voice until it leads the way. For rain and storms and hail I test. Fade away. When it's hard to hear your voice. And you know that it's okay, don't let it get the best of you. Stay awake, even in the restless nights. When you had to get down on your knees and I got you pray. And then it's all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I got a melody before we met, a dream to live beyond our death. 刚刚听过 Manson Vibes 嘅派对作品，歌名叫做 SAD， 拆开亦即系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呢个情况出现，我谂起从前就会。 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今宵今餐你，做完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怕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一半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如真的真的要再遇见，还请等一天世界大变。人生都早早各有路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才知道，我太过珍惜你，唯求能行使一项权利，无人自重新想象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成最深爱，偏偏不会理解。就算分开，再各立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就快又要飞，就快又会搬，就快又转工，每个段落 个 special 派台歌， 叫完全无关的事。 大概是我想证据尚在，念挂的那会落寞，就算没意思。 Hello, this is Caitlin。 一啲过去嘅嘢，的确对于而家嘅你嚟讲咧，系真系冇乜关系噶啦。但系同你曾经有过牵连嘅嘢，有一日佢消失咗咧，你硬系觉得凝住有啲唔舒服咁。就好似佢咁啊，佢开嘅杂果茶铺头咧，有位职员咧，有一日佢都发现呢个职员辞咗职，一啲日常习惯嘅嘢突然消失咗，佢就有感而发。写紧呢首作品，佢系林君年。 你好，陌生人。看见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店职员。看见你又再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感觉。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杂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万变出色。 用上复古风嘅音乐同埋 MV 配上一个比较呢年 hit 嘅新颖啲嘅词，听过有年姐林君年嘅派台作品叫 NFT， 解作 New Funny Trend。当你发现大世界你改变唔到嘅时候，唯有改变你自己内在去适应咧。 Between the lines, I'll find the perfect place inside my mind where I am. 地球很危险啊，快啲翻去火星啦！都真系噶，你明点解 Elon Musk 要谂住喺火星嗰度生活咧？听埋 XT 嘅 Spaceship。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地声味。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 王嘉怡的派台作品叫做《自然变态》。 是你的都想变做我的，连基因都失忆。一生的月满令你交出证明，一生的瀑布是我接受我。 曹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在几分钟前拖走了，但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现在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的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今次狮隧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较早前有坏巴士，虽然拖走了，现在龙尾都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狮隧出九龙。虽然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都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在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近长亨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青康路，就是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近长亨村快线有意外，龙尾青康路。

得一下子就笠上暗恋加幻想， 今日呢位嘉宾佢加入咗新公司喎， 系啊，波成，所以呢一句真系啱晒佢啊！天华丽转身， 唔知道有几耐冇人叫佢英文名咧？ 苏动音乐家咩？有陈伟璇，嗨 ，hello。 今日我哋送呢一卷咧，就今次用你英文名啊， 系 哦。Oh. 因为一段时间冇见啦，咁我哋上次就用咗一句中文，我觉得都好有创意。 兜过几个圈，看陈伟旋转 呢、這个劲啦，我好劲中意真系。 但系因为今次想即系有多少少新意咁啊，所以试下用英文， 亦都有啲心意咁啊，想 冇错。 天华丽转身啊！ OK 啦 ，OK 啊，呢个好好啊， 几好啦， 系啊，我哋觉得即系首先用你嘅英文名少啦，少用啊嘛，我谂啲朋友通常或者大家都叫开慧璇啊咁样啦，璇璇咁样，我哋讲喂英文其实都不如。用下 啊，跟住勁喎呢個，即係你食到個辣， 係啊，食到辣啲啊！華麗轉身再加埋就係、是，亦都呼應咗而家你嘅狀態，咪加入咗新嘅公司啦，即係好似新嘅轉變，因為華麗轉身又再開始啦。咁 同埋都係有個轉字嘅喎，你上下對聯喎、啊，上次 冇緊，你個名有個 離不開都會有個轉字，真係 你有個旋字喺度，唔知係你條命整定係好多嘢轉，係啦、 啊， 都係嘅，都真係好多嘢轉。 係啦、啊，而家嘅轉變。就系即加入咗呢个新嘅唱片公司啦， 冇错，我系环球嘅小师妹入边人， 系啊，系啊，唱片公司里边嘅，我系新嚟噶，大家好啊，咁、 啊、 样， 系啊， 其实几耐之前开始已经开始洽谈紧呢一个即加入环球唱片公司件事啊。 应该是年头我一完咗上一间公司之后呢、我记得是新年的期间我都都即諗緊继续条路点样行啦，然后到三月呢老板登勤就搵咗我啦，咁其实傾咗一两次之后都觉得大家个方向系好一致嘅，咁所以就咁就今年就交条命俾环球啦。 咁我想知即係同佢对话之前自己叫完咗上一间公司嘅约呢，係咪都有諗过好多唔同嘅 option， 究竟嚟緊我 plan 啲可能有咁样嘅最好系咁样，或者最坏打算会系点，係咪都有諗好多呢啲咁。 係呀，諗劲多，因为我上年其实系做主持嘅工作比较多㗎嘛，喺 WTV。咁然后我都正正系因为娱乐造星嗰排系好多嘅舞台表演，然后转咗去做主持，就少咗好多机会真系去唱歌或者谂一个舞台系点样样表演啦。咁我就嗰段时间都几想再重新投入翻啊，多啲唱歌，多啲 show 嘅呢种感觉。咁我所以呢一年都希望系做多啲音乐嘅作品啦，即系令大家虽然唔系出快歌。但是我觉得都是有另外一个俾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就是哦，原来我唱慢歌我的声线是这样的、我真的唱歌俾大家听。 嗰時有冇真係諗過一個 option， 就係咦好似條命去到咦而家我係做主持目前即係唱歌少啲，定係如果都係咁啦，不如掂埋心水就选择嗰个方向啦咁。 又真係冇喎，因为虽然综艺啊嗰啲各方面係好好玩，即係特别我玩肥美人嗰排呢係咪嘩好熱血好正啊，但係我始终觉得我苦练咗咁多年 对音乐嘅熱誠啊 冇理由浪费咗。 係啊，由15岁到而家都过咗10年啦，我冇理由放弃唱歌，我做主持只係一年啫。 係。即係一路以嚟累积落嚟自己嘅嘢。 是啊，啲人话咩你做一样嘢多过10万个钟，定 定唔知幾多個鐘之後，你就會做專家嘛。我諗啊，我草草埋埋應該都係唱歌呢個技能會儲得最多個鐘， 近啲， 都近啲係唱歌跳舞係最近嘅，所以我都係啊，我都係做翻自己最擅長嘅嘢啦，係啦，再轉研多啲落去。 同埋因為做歌就係一或者音樂係一個好。personal express， 即係你做綜藝嗰啲就即係另一樣嘢，但音樂嗰樣嘢係咪對你嚟講，你一路都覺得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 我覺得自己一路吸收緊同埋適應緊唔同嘅音樂類型啊。因為以前 S1 嘅時候，我其實都係第一次接觸 K-pop 就係去咗韓國啦，即係已經要做 K-pop 啦。咁然後去到自己 solo 要去做一啲快歌啊，甚至去到而家，哦，我都估唔到自己入咗行原来七年 咯， 但系七年嚟第一次出慢歌，出 ballad， 咁系都几爆噶，我觉得 都自己冇幻想过呢件事情嘅发生嘅，之前都 未幻想过，真系， 因为一路都谂住啊我。既然擅長跳舞，就應該係用盡呢個技能啦，咁樣。 之前係咁諗嘅，但係亦都係我咁多年比賽咧，以前參加好多比賽，我都係一唱慢歌我就牙震啦，個身震啦。 做乜咁靜嘅？係 咯，係啊，就係呢種感覺啦。係 啊， 然後我就會開始啊，好凍啊呢度。 自己把聲聽得好清楚啊，係咪啊？覺得 你係咪有呢啲經歷？ 有啊，有時參加歌唱比賽咧，即係玩下啦。平時譬如唱 K 咁啊，你唔覺咁會好嘈咁啊，成班人跟住上去，點解好似冇音樂得我自己把聲？嗰件事好似好似冇著衫企喺度唱歌俾人聽嗰種啊，係咪嗰種感覺？ 真 係會突然間有種驚啊！但明明自己人都練咗好耐唱歌，都唔係唱唔到，但係可能係個環境唔慣啊嘛。 係啊，係，所以我而家學精咗啦。係，即係我除咗係咁練嗰隻歌之外，我每一次出活動，我一定著好多衫， 以免凍親，以免凍親個喉嚨最緊要。 我去每一度要唱 live 或者要錄 live 嘅時候，我一定著冷衫咯，起碼。 係。 我唔會俾自己凍親。 一个打个招啊！ 以前 S1 嘅时候都冇试过要着冷衫出 show 嘛。 以前哇 ，Christmas 好冻嘅时候都系着短裙背心噶。 唔系咯，佢哋几热， 真系好冻啊！ 咁但系机缘巧合底下，即系今年我去签约一间新嘅公司啦，亦都有新嘅老板。去同佢倾嘅时候，其实有冇话最初倾有一啲即系大家都喺个方向上边已经一早有个共识，觉得好似都好适合自己。其实呢间公司佢做嘅嘢或者可以幫你 support 到的事情，原來都是自己一路很想要有的東西。 嗯，我自己一路很想就是出很多的歌， 嗯， 然後這些歌都是可以令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一入到去，其實登勤都說我們的路線都主要是 pop song 比較多的， 嗯， 那所以無論慢歌也好快歌也好，我們做唱片的嘛，一定是出歌的啦，嗯，那所以我一聽到他這樣說，我揾啱公司咯， 咁啊得啦，因為我 keep 住都係想做歌， 啊， 你又係做歌咁啊啱數啦。 係啊，其實好多方面都唔需要太考慮咯，因為佢真係好專注做音樂咯。 係，咁你都講到即係出道都已經即係七年嘅時間啦。我見前排都拍片， 我哋都相識咗七年 了，係啊，好耐啦嗰陣時。跟住又見近排你又同 Koey 即係之前嘅隊友有 friend 咁樣去拍片，即係講翻咁，即係你自己望翻呢個年啊，這個七年呢件事係咪？自己都唔覺得哇咁耐啦咁啊！ 其實唔係好覺噶，因為一路都當自己係妹咁，即係學下唔同嘅嘢，然後都轉咗幾間公司啊嘛，即係真係華麗轉身，不停咁 轉啊， 係啦，但我今次係破冰咁轉嘅， 嗯，破冰轉身， 破冰轉身， 係啦，因為我又要食翻我歌詞入邊有一句。能破冰我可以讲笑话， 好嘢，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呢一句真系要挂起啦， 靓听，呢个靓听，呢个靓听 ，OK 嘅， 呢个笑话得唔得先 ？OK，OK，OK， 呢个好 ，OK。 我讲紧咩啊？ 唔系讲紧即系 转身， 转身， 讲紧你嘅破冰转身， 系啦，你嘅破冰转身，点样破冰法？ 冇啊！我同 Koey 都系抱住有 job 我就做啦，即系我哋都系唔怕辛苦嘅一啲女仔嚟嘅。 系 咁佢就好专注喺演员方向嗱，咁我亦都系一路都系专注紧唱歌，所以 我好開心嘅就係由嗰陣時已經係有呢幾個，即係 Tanya 都係啦，我哋幾個係非常之好姊妹，直到佢就算而家生咗小朋友啊，我哋嗰個 bonding 都係好強嘅。咁啊，好感恩一路上有佢哋陪住咯。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好辛苦噶嘛。有陣時好多抉擇嘅時候，佢哋連 P 相啊都要 send 喺 group 度問我。 每一个小细节 系啊，每一个生活小细节佢都好需要我 feel 到， 即系大家互相叫 support 住大家嗰种感觉咯。 系啊系啊，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感觉令到我觉得你已经系一个叫做咗好耐嘅一个 artist， 就系咧前排我哋访问咧， 嗯 ，Lolly Talk 啊， 吓， 跟住佢哋即系改个队名就系因为源自于佢哋比赛唱 Candy Ball， 吓、 哦， 即系原来已经有另一个 generation。嘅可能 artist 已經出現咗嘅時候做嘅，哦，你哋嗰陣時做女團嘅時候，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前嘅感覺咯，係、啊。 我哋成日都話，唉、哎，如果我哋遲啲出世就好。 你而家嘅女團咁啊？ 真啊，我同高怡都係咁喎。 系咯，会经历咗一段时间咁样，咁跟住系咯，即系呢七年之后到而家啦，咁亦都同即系新嘅唱片公司即系倾咗呢一啲嘅咁。咁其实系咪年头倾完好快就已经开动，已经谂哦第一首歌做啲乜嘢啊，跟住揾啲咩人合作咁样？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系全权系俾晒公司去、去揾啲一啲更专业嘅人士啊嘛。咁所以今次系极度开心揾到苏老板合作嘅。 系 系啊，佢系加我嘅慢歌啊，即系投放感情啊，讲故事系真系令我进步咗好多咯。 嗯， 即系我自己听翻我第一次入去唱试唱，同埋最后出嚟嘅成品系真系争好远咯。 系 系啊，连我身边嘅朋友都话哦，好似识你咁多年都未听过你用呢把声唱歌喎，咁样我系非常之感恩嘅。虽然我系磨咗好多好多个钟喺录音室， 系 你笑到咁嘅， 唔系因为 feel 到你嗰种辛苦啊， 同埋都知道苏老板一向都系非常之严格嘅，呢、這个是真嘅、 啊。 所以转头我哋去讲呢个新歌嘅时候，我哋都会估一估，我都会估一估苏老板嗰个位置，冇错冇错。 咁、okay, 啊，你可以估啊，你想估苏文同啊韦全之间嘅系嘛？ 系啦，因为咧，即系其实每次同唔同嘅 artist 去做访问，都会好深刻印象。佢哋会话啊，苏老板第一次同佢合作，真系好严格， 会用唔同方法。 系啦，即系可能试过嗰个声啊，或者试过嗰个咬字啊，试嗰首歌嘅 phrasing， 甚至乎可能唔系试唱本身要录嗰首歌添，可能纯粹俾阿苏老板去听下自己个声嘅质地咧。都可以已經搞了一日，甚至乎是幾日咁樣。咁我估今次其實可能啊 ，Kira 都高呼了呢個過程，就要同蘇老闆第一次去入錄音室錄一首慢歌嘅時候，佢可能都比較花長啲嘅時間去摸清楚啊，到底 Kira 唱慢歌係要用把點樣嘅聲咧？個咬字個 phrasing 要點樣做？我估你應該都起碼要花起碼一日時間去同佢做呢一樣嘢嘅。 咁啊。未開始錄啊嘛， 未開始正式去錄， 未開始錄試咗兩日啦，係、你爭少 少少 少， 係 啦係 啦。第一次去同蘇老闆去試呢個聲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可能同佢研究啊？到底我唱慢歌係要用咩質地，或者佢會唔會有啲 suggestion 俾你啊？其實同快歌可能真係唔同㗎喎，咁樣。 佢都一路即係摸索緊啊，我自己。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係唱 rock 係比較好嘅。 哦 ，OK，、即係有試過你有啲 rock。 係啊，因為有揀啲唔同嘅，即係好傳統嘅 band 啦，有啲 rock 底啦，有啲 funky 啲嘅嘢啦，咁就都試咗俾佢聽。然後就係、唱 band 把聲係 OK 嘅，係啊，佢話原來你把聲都幾 sweet 嘅喎。 嗯。 係啦，同你個本人係有少少差距嘅。咁啊， 唔係啊，冇乜差距啊。 梁超話：，平時其他人睇唔到啫，我私底嘅。 真咩？真咩？睇下你兩個。咁之後就唱咗啲 rock 少少嘅歌，咁然後去到呢首歌嘅時候，我哋就決定將佢變咗個底係 rock ballad 咯。咁、所以後面係會狠啲嘅。 係，咁所以其實頭先我試嗰啲歌係咪都係自己揀咗啲自己中意嘅入去？咁即係蘇老闆可能俾咗啲 type 你，然後你喺裏面揀咗啲歌自己試唱。 都唔係我自己揀嘅，係、 嗯、 但係都有，因為我知道第一首係要錄巴啦，所以我都揀咗兩三首係主要係試呢樣嘢嘅。咁但係我都揀咗一首係自己唱得好開心嘅咁。 嗰首咩嚟？ 記唔記得係咯？ 嗰首係娛樂人生。 哦， 咁真係好開心呢啲唱，好爽嘅。係， 你都覺得好爽。 係啊，會尤其我覺得你把聲去唱，應該都會唱得好爽。係 啊，好中意嗰啲好 rock 嘅嘢。 即係嗰兩日就其實都好快咁樣就揾下就揾到自己適合一個咩通啦。 其實都係決定咗首歌係咩 key 先，咁然後討論咗個故事啦。真係揾聲咧，我諗喺成個錄嘅過程都揾緊。 嗯， 係啦，揾到第六個 section 嘅時候都覺得啊，好似爭咁啲嘢咁樣。咁然後咁啱錄完第六個 session 我就要去拍 MV 啦，咁喺拍 MV 嘅時候我就重新經歷咗成個愛情故事，咁然後就嗰個記憶猶新嘅感覺。我第二日翻去錄音咧，就係、是、第七個 session， 蘇耀炳話：哇，我好好奇、哦，你經歷咗啲咩事啊？點解你成個人唔同曬嘅？即係進步咗好多。佢話唱得嗰、那個好有感情。佢話咁我話可能應該係拍完個 MV， 即係好多畫面令到我。真的好像对着个男仔唱咁样样，然后话既然你咁状态好，我哋重新再录过啦。 陈伟璇最新拍台作品《一个傻瓜一个哑》，转头翻嚟继续同 Kira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今年一月至今，共收到20名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嘅求助个案，其中12人已经确认安全，当中10人已经翻返香港，其余2人仍然喺当地，但系安全。当局会继续同当事人家属同相关部门沟通，跟进其他求助个案。卓孝业话：当局高度重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求职骗案，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协调并跟进相关执法工作，成员包括保安局、警务处和入境处代表。他又说，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已经接手调查，会同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执法机构保持联系。他呼吁市民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招聘广告或者留言，如果声称可以赚快钱，不需要学历和工作经验，但报酬又异常优厚，就要提供警觉。本港新增605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811宗本地个案，6间院舍同30间学校呈报个案，再多5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日3岁以下感染率较上个月增加，又话单日确诊个案增加，可能同 BA.5 变异病毒株个案正系处于上升趋势有关。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同樂居虐兒案，一名女職員今個月初承認一星期內襲擊2名1歲男童，包括掌掴和大力推對方至頭部撞向床邊，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囚大約半年。30歲被告承認分別在去年11月29日和12月5日在旺角砵蘭街同樂居襲擊虐待或忽略2名1歲男童。34名在同樂居虐兒事件中被起訴的前職員，有4人已經認罪，其中2人早前已經被判囚，另一人暫準保釋到下個月29日求情。案件其餘30名被告分別排期到春年受審或者待下月提訊，部分將會轉介到區域法院處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长亨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就去到青康路。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另外因为较早时的坏车阻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新田围。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去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挤塞。新界方面，葵涌道近住葵涌警署来回方向都有少少挤塞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唔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激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熊》幸运熊。 邓玉勤，你唔可以抌低我，自己行咗去噶。咁我点啊？剩低我一个人，点算啊？你唔好唔理我，邓玉勤。 《幸运熊》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转身， 咁啊，今日我哋嘉宾继续有陈伟全喺度啦。咁你嘅呢一首歌咧，一个傻瓜一个哑咧，咁我哋两个咧就会即系估下究竟。关于首歌嘅嘢，咁呢一首歌，我觉得应该系今次喺唱嘅时候有一个一样嘢系好花时间去处理，就系嗰啲歌词，因为好似其实好似对话，所以就系可能你要去录嘅时候就系要即系苏老板同你夹都系就系、是、你要谂住呢啲唔系净系歌词咁简单，你系可能同紧嗰个对象去讲，或者甚至乎系一啲反问，即系反问自己又好，反问点？嗰、那个通系要好讲嘢嘅咯，而唔系咁唱啲歌词。因为里边啲即系林慧玲写嘅词，亦都系一啲好可能叫做好白话嘅一啲部分会出现喺度啦。咁、我觉得都系呢一首歌嘅一个特色嚟嘅，喺呢个一个傻瓜一个哑上面。 咁啊，波成啱啲， 系系、 你系完全 exactly 讲中咗佢嗰阵时有同我讲过嘅嘢、哦，就要对住嗰个对象去讲。因为我以前系即系喺舞台上面表演比较多啊，佢话你唔好唱得咁威啦，即系 唔好咁威， 系唔好咁威系一个点咧？ 我嗰时都问系咩叫威啊？即系佢话你攞住支咪一拉咪个喂嗰啲好威嗰啲、哦，你想象系自己同紧好多人唱，但其实唔系呢首歌系同紧一个人唱 啊 ，yes。系就系、是、就系、是、呢种直接嘅对话感啦，系、 okay, 就推倒重来 啦。有冇灰啊？一 肯定要重练，仲要早啲拍 MV 啦咁。 但系咧，我又真系听到个分别，所以话诶、好，即系既然系真系人生第一首慢歌，真系要好好地磨到佢哋好为止。 系即系啲嘢好似系咪听落去细致啲啊？嗰啲情感上面，即系你自己都听翻都觉得有 feel 个分别，就系觉得 除咗有 feel 之外，我觉得。个声嘅控制都唔同咗嘅，系、啦，因为我有 keep 住去上唱歌堂嘅，咁然后就咁啱，可能嗰堂上歌堂又 break through 咗啲嘢，咁、然后再加上拍 MV， 所以系要真系好多嘢加埋。 同埋會唔會發現可能係平時嘅生活都太 sweet 咧，所以突然間你要轉落去一個咁糾結嘅 mode， 其實係難，即係第一下子好難去投入嗰個狀況，嗰啲歌詞啊咁樣樣。 我覺得又唔係話平時好 sweet 嘅，但係都係一個安逸嘅狀態。係啦，咁我成日細個咧，我記得去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咧，有個老師話：啊，你係咪冇拍過拖㗎？即係你唱嗰啲感情好似唔係好真實喎，即係可能係幻想出嚟嘅時候。因為我而家我錄呢首歌嘅時候，我就真係感受到原來真係要經歷多啲唔同嘅情感嘅變化，有嗰、那個經歷先至真係唱得出嗰樣嘢咯。 係，所以就前面嗰啲嗰時未有 MV， 未叫做經歷嗰個故仔嘅人生嘅時候， 可能太耐啊，太耐之前啊，咁就要真係。叮一叮，以后都拍咗 MV 先， 早啲拍啦，或者咁所以听得出就系今次嗰个叫做内容咧，那个古仔咧，对于你可能录音上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环节啦。咁、其实呢一个嘅 background 或者呢一个 storyline， 即系无论喺歌词嗰度揾 Riley 写嘅时候，嗰时去定嗰个题材系点样开始嘅，有冇啊？ 一入到去咧就诶，苏老板你好啊，我系陈伟璇啊，咁然后话讲晒你所有嘅拍拖经历嚟听啦，咁样。咁之后我就由嗱、我十八岁嗰阵时咧，就讲一路讲我讲啦。咁然后你都叙述完成咗噶啦。 翻嚟等消息啦，咁好似见通咁啊。 你叙述完成咗啦，咁你有咩改变啊？呢咁多年之后，我觉得我喺沟通上面我有成长咗嘅，即系以前我系唔系好识讲自己嘅感受嘅一个女仔，即系对方就算点样冷待我都好，我都会系默默地承受。但系我而家就会替自己谂多啲，同埋会讲出嘅问题所在，令到个关系变得 smooth 啲咯。咁之后好啦，咁呢首歌就讲呢样嘢啦。 系 咯， 咁但系呢一个真实嘅转变，你自己即系有冇怀疑系即系几时开始，同埋有冇啲乜嘢令到你开始会识得表达，而唔系单方面承受咁咯？ 我觉得都系要第一段感情可能发现都有问题，但系唔识讲。第二段发现到有问题，讲少少，但系嗰个方法系可能唔 work 或者唔太令到件事顺利。第三次揾到个问题，我真系完整地讲咗出嚟，但可能对方 唔 OK， 唔 OK， 系啦，我觉得系要好多次你愿意去尝试，慢慢地打开自己，去到可能呢一次我成功咗嘅原因係因為我之前試過好多次，我未行得出啫。咁而家係真係講到呢件事，然後對方又 get 到你想講咩，所以件事先 work 咯。唔會有人係一生出嚟就識溝通噶嘛。係啊，所以就算我嗰陣時呢件事 work 咗，即係一個傻瓜一個啊，嗰、那個故事係sweet 嘅，即系最系幸福嘅。咁但系幸福嘅背后其实都系生活嚟噶嘛。然后你都会遇到更多嘅问题。咁而喺嗰啲相处当中，就系要再打开啲自己，同埋同对方再沟通多啲咯。 咁当初未必咁打开自己去讲咁多，系咪？即系有冇谂翻系一个咩嘅原因咧？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咁样攞搬个问题出嚟，好似冇嘢拗，搵嘢嚟拗咁啊！有啲人系咁觉得啦，有啲就觉得唔紧要啦，啲事嘅时间会过啦。咁你自己嘅谂法又系点咧？记唔记得？ 我觉得由细到大嗰个成长都系好关事嘅。我睇我爸爸妈妈系佢冇喺我面前闹过交， 系 亦都我都唔係好識同人吵架。 Exactly 一樣同你。 係啊，係啊，完全係燥底，人哋燥底嘅話，我只會沉默咯。即係我都提唔起我嗰個火啊！我 點樣嬲㗎？ 都冇見過人鬧交， 點樣發脾氣嘅咧？ 咩叫鬧交？ 明明啲人話啲女仔係可以發脾氣，點發㗎，大佬咁樣？ 係啊，我真係唔識啊。所以就一路谷住，即係有問題，我哎呀，你唔揾我係咪你忙啊？即係嗰啲。唔係平時啲女仔會 弱弱地咁樣問一句咁樣。係 啦，但而家我梗係唔係咁啦。 係個女錯， 而家仲問你去邊啊？ 唔係，而家我見到身邊啲女仔咁嘅時候咧，我就話：點搞錯？爆佢啦！ 所以 自己都覺得係一個成長影響都幾大嘅，真係。 係啊，同埋一直以來，即係我對屋企人都係報喜不報憂嘅，即係我對自己最親嘅人，我係唔想令到佢有 hard feeling 或者啊，我好擔心你啊，所以喺唔同嘅關係，無論友誼啊或者愛情方面，我覺得我都係用呢一種態度去處理咯。 哦，咁以前啲 friend 系咪就系做紧你而家嘅嘢就，喂，解爆佢啦！但系你以前就唔会咁做啦，你就 系 咁学懂咗，然后就将呢一份感情投放喺只歌或者可能 MV 嘅演绎当中，但又不能够喺首歌度，因为唔系嗰种好爆嘅情绪噶嘛，即系你要去调节嗰一种喺歌曲歌词入边嗰种情绪，有冇可能要重新再喺平时日常生活练习下啊咁样咧？ 我覺得是要諗翻起嗰陣時講嘅嗰個場景咯。 嗯， 而我都是有將嗰個場景去同書文去分享嘅，即係我記得真係大家講嘅攤牌啦，咁嗰一個狀態係好平靜，但係其實我個內心係嗰個心率嘅跳動係。但是個人是很平靜，即是因為你知道，我終於要講個問題出來了，如果不 work 的話都真的只是我們不 work， 但是不是我們不愛大家 了， 去到一個是真的 是要處理問題的一個狀態，是的。 咁啊，今次呢首歌頭先一路講，即係呢個故事等等，又除咗林憶蓮去填詞啦。咁另一個位就係大家會叫到作曲有黃嘉怡啦。 嗯， 係啦，即係嗰陣時又係係咪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定係點樣樣？ 哦，嗰個係收歌收翻嚟嘅， 係係 係。係啦，但係我都非常之驚訝，原來黃嘉怡係會寫 ballad 嘅。 嗯， 係啦，因為我之前都有喺今晚喺台灣有睇過佢一啲實驗室嘅音樂。嘅一啲表演啦，系啦，咁之后哇，好型喎呢个仔，即系嗰阵时佢仲系好迷幻嘅， 嗯， 啊，特别喺台湾咧，即系大家都好超咁样啦。咁但系我今次收到嘅时候，我都竟然系黄嘉怡嘅作品，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咁咯。 嗯， 咁但系你去收歌或者去听一堆 demo 嘅时候，有冇话即系始终人生第一首歌，学你话即系第一首慢歌咁紧要？今次 Sophie 呢一首作品有冇话第一下听落去就已经觉得啱啊？定还是自己可能都纠结咗好耐，跟住最后拣咗呢首咁样？ 其实有听咗几首歌，我都几中意嘅。 嗯， 咁都系。我覺得呢首歌嗰個層次係比較多，因為其他歌係比較嗰啲叫咩咧？估到啊，呢首估唔到，係佢原本佢係一首齋鋼琴啊嘛，但係佢好多轉音啦，我都會覺得好難唱喎呢首歌，係啊，咁所以我都好想自己係可以去唱一啲比較多 technique 嘅歌而。真的唱得好听咯。 咁由一个即系嗰时听嘅钢琴，跟住去到而家即系编曲柱振东去做啦。咁有冇都即系有即系参与到倾？哦，究竟好啦，都系 better 为呢个基底啦。究竟编曲上面即系又有啲 strings 啊嗰啲咁样各样加落去噶嘛？咁 试唱完嘅时候咧，苏老板都觉得后边系可以行啲嘅， 系 因为我把声系都几可以。 rock 得起， 系可以 rock 得起，所以在个底方面，其实佢话你要食正晒啲鼓啊，咁先至即系够嗰下噶，傻呢啲扮声， 但系呢样嘢就应该难你唔到啦，即系对于你嚟讲节奏感应该本身都比较强， 梗唔系啦，我成日。我昨天唱 live 的时候，苏老板有没有吹板啊？看死你一定有啦、 啊！好严谨，好严谨。 系啊，因为他是说你十次九次你都吹嘅喎，因为我好心急啊！一澎湃咧，我人肾上腺就飙高嘛。我话嚟啦，我可以爆啦， 可以准备要同人闹交 啊！等咗好耐啦，呢只歌去到个爆发位啦，咁样。 系啊，所以我成日就吹板咯。但系，我琴日冇吹啊。 哦， 系啊， 系啊，因为唱得慢慢多咗之后，开始就控制到自己啦。 系啦、啊，真系冷静啲咯。 咁所以喺只歌嘅爆发位之前嘅话，其实声线控制有时都听唔同歌手讲，就系其实嗰啲大家听落去。比较细声啊、轻声等嗰啲，其实嗰啲嘅控制反而用嘅力度都好多，系咪都有咁嘅感觉咧？ 系啊，唱第一段系最紧张噶， 因為 一開口嗰下， 係一開口嗰一下點樣可以hold 到嗰個狀態，同埋第一下已經係講緊個故事啦嘛，我又唔想。好似开声嗰时嗰下试声嘅感觉，所以呢排有因为要准备要唱啲 live 啦，所以喺屋企都每一日都系起码咳，起码咳， 不断呢几嘢试第一句系嘛， 不停就系咁试第一句咯，因为你试咗第一句顺咗之后，其实 后面嗰啲 就顺啦，系 即系第一下就要中啦， 系啊，即系、就是、不停嘅起码。起码即系咁，起码 我喺屋企睇呢个画面，我都好惊。 仲要你知呢排农历七月噶啦， 你冇事啊嘛？ 你冇喺度起码，起码 咁。咁但系即系而家练多咗 live， 亦都掌握多咗嘅时候，应该我谂往后对你嚟讲，即系唱慢歌嘅信心都应该大咗啊。 系嘅，系大咗嘅，都好开心有多謝呢十四个 section 令我喺慢歌上面有成長。我而家係除咗真係會著多啲衫去 show 之後咧，但係我都真係個人係嗰啲叫咩安心咗嘅， 淡定咗先咯，即係冇咁再驚。哇！死唱慢歌係點咧？即係冇呢種恐懼係 冇震咯， 係因為隨住你試得多嘅時候，你會習慣咗，就會即係定啲咯個人。 係啊，同埋個氣息習慣係真係好緊要。 所以不斷起碼。起碼係有用啊！ 起碼每日都起碼幾次先， 起碼第一句開到咁。嗱咁啊，呢一首一個傻瓜一個啞咧，亦都對於呢個錄音非常之幫助大嘅呢個 MV 啦，你亦都飾演當中嘅女主角啦，咁啊揾咗黃定軒做呢個男主角咁啦。本身係咪都係即係去到拍攝嘅時候就第一次見面，大家要進入一個情侶狀態去拍呢個故仔 我是 follow 咗佢 IG 好耐嘅， 系 啦， 系咪你拣佢噶？ 系我拣 佢噶 嘛？系啊，系我系我拣佢，因为我觉得佢好靓仔啊。系啊，通常第一次拍 MV 即系 自肥嘅基本啦， 自肥基本啦。咁然后我仲要系我揾固定轩揾佢，可唔可以俾佢工作电话我？我想揾佢合作啊，咁样样。咁我都非常之多谢 Hemi 嘅，我知佢都忙紧拍戏嗰啲嘢啦。咁所以嗰日佢都系。非常之傾力演出啊，因為佢好耐都冇揸車，然後嗰一日嘅拍攝前一日，佢特登去 操翻車， 操車。 哦， 然後第二日咧，好彩佢有操車就，我哋傾盆大雨啊，真係行累，哇！水浸咁滞啊！之后佢话：，哇，我好紧张噶，我一路揸住架车，我仲好耐冇揸过车，我车住三紧条命啊！ 所以 M V 见到佢嗰个黑面咧，其实因为佢好紧张。 咁啊喺呢个 M V 入边，即系都经历咗头先你讲，即系可能平时日常生活少啲遇到一啲状况，令到你投入翻只歌。有冇话真系系去到边一幕或者边个场口，令到你特别嗰、那个好似启蒙咗你对呢首歌嘅一啲掌握咁样咧？ 我觉得是一开始有一场是大家坐在这里已经是摊牌的戏是很早拍的是七八点这样朝七八点都还是很眼瞓啦大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了在那张台上我们一 roll 机我们是 freestyle 去讲一些对白去 jam 那件事出来。我就是讲回、我那时摊牌的那些对话，即系虽然我要组织一下，但系讲嗰啲嘢嘅时候，那个情感就会涌翻上嚟咯， 即系翻翻去当刻嘅自己咁。 系啊，咁然后 Hemi 都有回复咗我一啲嘢噶嘛，佢讲咗一句嘢就令我爆喊，就系佢话我出去做嘢，其实我都系想。养你啫咁样样，即系我唔系想忽略你，但系我想孭起呢一个重担。然后我一听到我养你呢一句，我就爆喊啦！ 我想听呢句好耐啦，终于有人同我讲。 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佢表达嗰样嘢唔系出边有第三面咩，而系我咁辛苦都系为咗一段关系嘅一种感觉。 系啊系啊，但系即系最后大家都有相拥咁样咯。我都几感恩有佢即系做对手戏，因为始终佢真系多经验好多。我最近拍嘅戏只系做一只女鬼， 即係仲要冇打氣嘅，咁所以我都係冇乜呢啲情感戲嘅經驗，係啦。 咁所以喺呢一個嘅 MV 亦都延伸咗，係咪有同即係李尊一個即係合作有文字嘅內容，一個故仔咁樣樣？ 嗯， 係啦。咁啊，嗰個故仔係咪都 base on 翻即係 MV 嗰樣咧？定話其實係都係攞住首歌兩個平台嘅創作者自己去發揮嗰個故仔咁？ 係交翻俾李尊去創作嘅。 嗯嗯， 係啊但係我覺得就算一個題材，每個人接收嘅都唔同噶嘛，而呢一個題材亦都可以透落好多好多唔同嘅情侶身上，佢哋自己嘅一個傻瓜一個，可能比我呢個更加精彩，即係嗰個起伏更加多，所以大家可以多啲聽下噶。 係，同埋見到好多人留言就係話，如果你經歷過呢個情節嘅話，你就會知道呢首歌寫嘅嘢真係好重啦。我見到 真啊， 即係大家有經歷過啊。咁大家如果未睇 MV 或者未聽只歌，就更加要去睇下，有埋你呢個故仔又睇下，你會唔會都經歷過，然後覺得好重啦咁樣。係啊，呢一首一個傻瓜一個啞嘅，咁有你加入咗新公司之後第一首派台歌啦。咁今年或者嚟緊嘅 plan 係咪都其實好早已經即係傾咗，又 keep 住會做咁，所以後面嗰啲都陸續會嚟緊噶啦。 我已經錄到下首嘅尾水啦， 係、 啊， 拍咗 MV 未啊？ MV 未，哎呀，哎呀， 唔 緊要嘅，唔緊要嘅，第一隻即係咁咧，跟住嗰啲就唔同噶啦，咁樣。 係嘅，因為真係有試咗嗰、那個。嗰、那個唱法啊，因為之前已經試好曬，咁第二隻錄嘅時候係快好多嘅， 係即係有咗個底啦，已經試咗啦咁。 係，我都好期待 MV 啊， 係嘛？ 自己會唔會話打算今年可能都唱多幾首慢歌先，定係點樣呢？ 嗯，我翻去问下公司先。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啦。咁啊，陈伟全加入新公司之后，音乐之后会系点样样啦？咁啊，有而家呢一首一个傻瓜一个哑嘅，今日多谢你啊 ，Kira 黎转身 ，Yeah， 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Oh, 束今日骚动音乐，听过有陈伟璇 featuring Eagle 陈天傲上年嘅排台作品啦 ，See you in my dream， 听日见。